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Hello， 翻嚟第二节啦！哇，突然之间变咗我开头，有啲唔知点样添。 射错， 冇乜所谓噶啦， 系啊，真系你见埋尾都得。 Yo 咁样 ，Yo 跟住完啦，好啦，多谢。 系啦，拜拜咁样。 好，首先咧啊，就点解要睇？会点会关到呢个汇丰事咧？因为佢嗰盘数咧，其中一笔咧就系套现嘅。系啦，就包括 系咩？ 系啊，兴业同埋呢个 哦，好耐啦呢啲。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 book 埋落去。 啊，首先我春明咧就 AIA 两个高层喺度嘅， 系啊， 不过佢哋低调啲，佢唔方便，因为即系 AIA 个业绩系出咗事啊嘛。 其实咪但系 股价都唔系好出事啫嘛。 一两蚊 系咪？嗰日我同阿大师都讲，其实佢个内涵价值都好高嘅。 内涵 不过就第旧年第四季咧，啲债券啊输到佢哋阿妈都唔认得。 都系第四季出事喎， 都系第四季出事。 汇丰都系喎， 但汇丰个第四季出事就冇佢哋出得咁紧要。 咁啊系， 嗰件事就冇咁出事。 因为理应就唔好，即系季季都系卖咁样卖噶啦。 系啦，嗱汇丰个业绩咧就唔好嘅嘢啊，继续唔好啦。 其实好闷噶， 好嘅嘢又未见咁样咯。 唔系汇丰业绩就系呢件事，即系呢件一单新闻系好闷嘅，我哋。 汇丰业绩咧就俾啲。俾我哋抽下水嘅啫，其實。 喂，年年嗱，其實我呢幾年咧，我唔知有冇錯啊，即係成日都點咧，就係、是、譬如可能預期高或者預期一般，出到嚟就麻麻地，恆生就好過去，年年都。 唔係因為匯豐嗰個預期啊，個 division 好大。 喂，那個預期簡直 上落20% 嘅。 呢、這個真係提提佢，即係嗱，我見嚟，我即係譬如今日立即係各譬如各網站啊、財經網站啊、報紙啲，都係點樣都係三個字：信預期。就冇乜人理個預期㗎啦，係冇乜已經冇人理個預期。 個預期你話乜都得嘅。 個預期咩咧？係啦，就我曾經我就睇過一份即係事前嘅預測之後咧，我就接近冇乜點再睇啦。佢點樣預測法咧？就即係假設佢今次就預嗰時預104至108億咁上下㗎嘛。 嗯。 嗰份報道咧點樣就係話咧，理想情況之下有25%， 嗯， 就會去到250億。 嗯。 一般情況之下咧，有50%機會，就係150至200億。 嗯， 咁有25%情況之下咧，就麻麻地， 嗯， 就得20億， 咁即係講曬啫，其實 係啦， 咪同阿講阿 Joyce 一樣嘢，一般25%係40歲之前咧就會嫁， 係 咪40歲之後先會嫁，有50%咧就30至40歲咁， 冇錯， 就會嫁啦咁樣。 系，跟住出到嚟之後咧，就咦原來 原來一路都冇價，咁咪信於預期，超出預期又得，信於預期又得， 係啦。 咁啊 ，Jason 話啦，我掛唔掛關係鬼事咩？係 啦， 你冇叫你個預期，我幾時價㗎咁樣？ 係 啦，咁啊個遊戲都係咁玩啦，冇辦法，咁多年都係咁玩㗎啦。 係啊， 咁啊業績匯豐業績有好多抽水地方嘅，因為包括就歐志華個主席歐志華咧係咁抽英國政府水，就即係 交税， 即係啦，你又要我交税， 咪咯 嚇，你有嗰個咩一級資本充足比率，成日都唔話俾我聽咩叫大。标 系啦， 咁佢搞到我唔敢派息， 系咯， 唔敢派息，嗰啲长线投资者又话我唔派息， 又离弃我啦， 又离弃我，又因为佢上两年又讲个渐进式增加派息，咁但系今年又发觉佢个渐进式就唔系好渐进，因为佢话我要留翻啲钱，因为我个资本充足比率我唔知够唔够，吓、咁啊第二样佢其实佢都食花生嘅汇丰。因为点解呢？因为今年旧年嗰份业绩咧，佢新兴市场咧系冇咗影嘅， 系 即系香港当然有啦。其他新兴市场咧系冇咗影嘅， 系 咁冇咗影啊，真系冇做啦。 嗯， 咁但系因为可能佢见到啲新兴市场咧，依几个礼拜冧晒啦，跟住佢业绩出嚟讲咧，我会做翻新兴市场噶啦，即系好似抽水食花生咁样啊。 唉， 吓、即系捞底啊， 好烦！新兴市场呢个字又好烦。即系当初记唔记得当佢话即系汇丰差个渣打嘅时候啦，咁啲人就话：哇，你啲汇丰新市场咁渣， 咁渣 冇嘅，先嚟做系咪先？ 系咯， 系啦， 跟住就冲去新兴市场啦， 系啦， 吓，跟住旧年就冇提过啦， 系啦， 变咗咁样啦，跟住而家佢又话：嗰边跌咗咁多啦，又玩啦新兴市场。 试下咯， 咁啊，其实同我哋一样咧，都系抽下水食下花生，去拎个新兴市场出嚟玩嘅啫。 系， 咁啊，汇丰啊，即系业绩有咩好讲？冇咩好讲啊， 真系冇有讲，好闷。 你今年你买汇丰买啲咩？ 唯一买乜？但系第一样嘢，我都唔明点解要对汇丰嘅业绩好有憧憬，即系预期得咁高。 系咯， 佢70%大部分都亚太区，亚太区喂都系咁样啦，系咪先？香港会赚好多钱。 你其实都系讲恒生嘅啫嘛。 系咯，系咯。 吓，恒生有咩买咩咧？有冇嘢买？ 有乜搞咧？你话 恒生系冇嘢搞。 息差咁样，又会唔会突然间扩阔咗？又冇可能嘅。 又冇可能嘅。咧，恒生啊，琴日嗰个女人啊，我唔记得个咩名出嚟讲佢两点啦，一点就系、是。 按揭。 咩亮点啊你啊？ 唔係兩兩個 points， OK， sorry， points， OK， 我以為兩點開始講啊， 佢就講咗兩個 points 出嚟，第一個就係話香港按揭，咁你即做唔到你哋生意啊 ，Jace Kelvin 都今年一定做唔到你哋按揭生意㗎啦 ，Jace 直接俾錢㗎嘛， 係啦， 你諗多咗， 佢一筆俾曬，仲加多50% 飲茶㗎嘛。咁就做唔到按揭生意，咁就按揭生意跌得好犀利啊！舊年，咁大家預咗啦，冇二手樓， 都冇人買。 跟住有啲報道就話佢應該會今年加強嗰、那個議案，議咩案啫？你樓價咁貴，點拎出嚟議案呢？ 同埋跌嗰啲你又唔會拎嚟案， 係啦。 升嗰啲可能係豪宅， 你又唔夠你講嗰個議案，你係一定唔夠安信兄弟嗰啲做㗎啦，係咪啊？你唔會做到人哋咁爛㗎啦，咁佢嗰部個貸款咁樣 book 又好保守，咁第二個 points 咧就係話咧，即係大陸啊， 點啊？ 又大陸啲息差咧唔掂，今年都唔掂啦，咁啊，梗係大家都知啦，大陸銀行自己都唔掂，你過江龍走佢係更加唔掂啦。 咁你好佔好多咩？恆生喺嗰度影響好大咩？ 唔係，但係啲亮點啊嘛。 哦，亮點。 亮點啊嘛。係。咁你又冇亮點，香港嗰邊又唔掂，咁你又想咩搞咧？佢冇得搞啦。 係。 咁所以恒生又係唔使睇喎。 恒生就都係 恒生 skip， 穩中求變嗰啲㗎啦。 誒，依個匯豐你又 skip 㗎咯喎。 係啊，但係神奇在於咧，佢今年都仲可以整個信譽期出嚟，好似哇，好驚嚇，差 冇所謂嘅，睇下你啲報紙點樣放喺邊個角度睇嘅啫。 哦， 一樣。 阿 J 仲有冇户口喺匯豐恒生？ 冇啦，以前就有嘅。 哦，係啊。 以前曾經啊，唔係你話有冇買股票？以前 唔係股票，即係 户口有。 有㗎 ，keep 住都係匯豐。 一路都用緊匯豐㗎。 一路都係用緊匯豐㗎。咦？ 哇！你唔覺佢排隊撳錢好煩嘅？ 國家。 佢仲會用匯豐嘅？ 匯豐恒生嗰啲都係一樣㗎啦。 你有中銀㗎嘛？ 中銀冇啊 ！N 年前中銀真係中學年代開完之後咧。跟住嗰陣時仲要係啲咩？仲要係因為未夠年齡，仲有阿爸阿媽嗰啲一齊開嗰啲。 即係送下豬仔全家俾你嗰只咁樣。 係啦，咁但係之後咧，自己開咧就一開就開匯豐咯，我都唔知點解。 哦。匯豐嗱，普通散户咧就會可能會轉好多就離棄匯豐，點解？因為收手續費。 係啦。 正如 J 姐就、 啊、有錢啊， 開始咧， 直頭睇都唔睇添啊，收你嗰啲錢。 其實可能佢一路減緊我啲錢，我一路都冇理佢。 就係咯，但係一路都咁多嘛，就係、是、減極都仲有咁多，咪 OK。 梗冇啦。 係咁啊，輕輕我哋可以提埋就係佢嗰個盤房啦，就問地咁樣，咁其實都好合理啊。 唔係，其實如果你夾硬揾咧，匯豐亮點咧，佢第四季炒房嗰邊咧，咁講可以學叫好鬼啊！都系衰嘅，都好衰得少嘅，系 都大镬噶， 都大镬噶， 系啊系啊， 都大镬。但系 AI 就好大镬啊嘛。 系，但系 suppose 唔应该好有预期噶嘛，对佢炒房，即系如果银行，当然啦。 唔系，佢个 global market 啊嘛， 好 有预期噶。 咁但系呢，唔系我 占盈利好重噶。 但系我呢件事本身已经好奇好，不过算啦，呢个世界， 呢个 世代，呢个世代银行已经系咁样啦。 所以你唔掂咪得咯。 好啦， 系嘛，我都冇掂过汇丰啦。 O K， 我都唔敢掂，系啊，大师咁掂啫嘛。系啊，大师汇丰中移动嘛，你跌埋心水中移动嗰个， 我又想，我唔知 Jace 有冇买过汇丰嘅股票啦。 有啊， 系咩？即系就但系会嗱，因为我点解又咁样 问咧？一百几啊蚊嗰啲啊？ 梗唔系啦，嗰时系咩？百几蚊，八十几蚊。 哦，而家都百几蚊嘅。 唔系，佢不嬲都系噶啦，有百几蚊，跟住九十几蚊，又去翻七十几蚊，百几蚊，九十几蚊咁样噶嘛？呢一段 几阔达啦？ 你个几时系几多年前啊？ 几阔达啦？ 我几时系？ 你究竟讲到十几年前喎、 啊？咁又唔系， 即系呢几年嘅事。 呢几年嘅事。 咁咧，第一得叫你买啦。 又唔系、啊，真系唔系阿的叫我买、啊。 唔系阿的叫你买，唔系阿的，阿的唔会买汇丰， 唔会买。 但系读紧大学嗰阵时买嘅，但系唔系阿的叫我买嘅。 嗱、啊，点解咁问咧？就因为咁，我又好睇下啲，我或者因为睇下啲报章杂志点样讲啦。咁啊，仲系咧汇丰都有咁样嘅头衔，就咩咧？就系好多投资者嘅情意结。 情意结咯， 点解唔系我嚟派息？ 佢死你几息啫嘛，又唔系好高啊？ 又根本就我都唔知点解呢个系一个亮点。 系咯， 有几特别咧？你识唔识？哇！你而家睇下， 有都唔系汇丰啊，真系有啲感情分嘅，一样系真嘅。即系香港好多人都觉，即系汇丰系香港一手养大。咁但系当然汇丰唔会觉你 系 你养大 佢 啦。 佢一手系啦， 系啦，即系好香港人都会觉得，哇！我买汇丰，我系一个香港人，好本土派咁样嘅。 唔系， 吓咁啊！但系即系咪真系需要谂到咁样嚟揸啲汇丰咧？ 系 咁两睇咯，呢啲、 啊。 即系我对佢真系冇乜兴趣， 完全冇兴趣。 恒生我都冇兴趣， 恒都冇乜， 恒生真系冇有卖， 恒生就冇咩有讲。 嗱，所以13即系和黄嘅礼拜五出业绩啦， 系 你又小心啦，佢因为佢有一个好大嚿炒房嘅， 系 旧年嘅第四季咧，简直系炒房，Jason 咩叫炒房？ 講解下。 炒房咧，其實就係一間公司裏面有間房喺度炒緊嘢，即係投資收益咁樣。咁因為金融海嘯之後咧，就好多公司啲業務唔得，即係本身的業務唔得，就靠個炒房炒啲盈利翻嚟。 尤其是銀行。 尤其是銀行，咁所以就叫做炒房，炒房。 嗯 ，OK， 嚇、啊，咁啊，和記都有好大嘅炒房喺裏邊嘅。 嗯， 啊，咁啊，第四季佢會賴啲咩咧？咁啊，唔知啦。 係點樣炒法？炒高長實佢。 佢好多樓㗎，其實、和記裏邊揸好多物業嘅。 梗係啦。 但當然和記禮拜五出業績就最主要都係問屈臣氏啦。 係。 就屈臣氏啦，咁又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每年嘅呢個長和系都係咩嘅？都係打食花生嘅時間嚟嘅。 長和系今年就李嘉誠本來就唔諗住做 PlusCon 嘅。 得唔得啊？ 就俾人驚即。俾人上綱上線話佢即係咩撤資啊咁樣，咁到最後佢都好似話對最後都會做 PlusCon， 都要嘅。 嚇咁啊，李嘉誠就好多嘢搞嘛，近排又整咗隻生化蛋啊， 咩啊？好 唔 係 嗰隻 生化蛋， 嗰隻蛋一隻蛋雞蛋，但係佢並唔係雞蛋， 係 咁係咩咧？ 佢係一隻唔係雞蛋嘅雞蛋。佢系嗰啲 即系假蛋算唔 算？植物啊，纤维啊咁样，但系食落去咧，佢唔系叫生化蛋嘅，唔鬼恐怖。 我谂住搵添。 吓嗱，因为李嘉诚好少为佢嗰啲 product 咧新买翻嚟啲嘢咧上电视嘅， 系 拍嘢嘅， 系。 但今次咧就好破天荒，对上一次咧就系呢个嘅。好臭嗰度邊度啊？將軍澳嗰度咧， 唔係好臭， 零度， 即 係綠油油， 康盛怡嗰度， 係啦，綠油油嗰度。對上一次佢為咗自己公司嘅 product 走出嚟，見傳媒俾人拍嘢咧，就係綠油油嘅。 綠油油。 咁今次咧就好高調咧，佢入股咗一間好，我冇記錯係英國嘅，做一啲嘅。 生化科技， 植物科技啦， 植物科技， 食物科技嘅东西。咁嗰隻蛋咧就食落咧就炒蛋咧就好似一隻蛋，但其实佢唔系一隻蛋嚟嘅。 哦，明白。 嗱，你睇下有食唔食，有冇机会攞到只咁嘅蛋 翻嚟？哦，分子料理嚟嘅， 就咁上下啦。总之佢都系打个蛋壳变咗一隻蛋，黄色。咁你食落去咧，好有蛋味嘅。 屌你東莞大把啦！ 喺東莞大把啦，李嘉誠都即係就即係揾買咁貴嘅嘢。咁佢今次就拍嘢、 哦， 就入埋個廚房嗰度哇！ 誒、我見到啦， 咁樣。 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有線仲揾咗個廚師出嚟上佢節目嘅。 哦。 佢叫咩蛋 ？Hampton Creek 係 Hampton Creek Foods， 唔係喎，嗰間嘢啫喎，佢隻蛋其實係冇。 冇名嘅， 冇名嘅、 哦。 哦，我咬牛角食你唔死，唔死噶。佢李嘉誠都有食到噶。 喂，呢、這个叫超越雞蛋 ，Beyond X 喎。 系啊 ，Beyond X 啊 ，Beyond X 系啊，因为就解决咗嗰个雞蛋问题咯，以后又唔使食雞蛋。 咁系咪算系健康啲咧、 哦？你觉得咧？ 如果你食大堆雞蛋，就唔系好健康啦、 啊。 你食呢只唔食大堆雞蛋咧，系会健康啲噶，我相信。同埋即系胆固醇啊嗰啲，大家惊咪蛋黄。咁呢只蛋黄系唔惊嘅。 可以降低胆固醇。 系啦、啊，因为呢只蛋黄基本上就唔系蛋黄嚟嘅。 明白明白。 咁、啊、所以就好多人即系可能 期待啦。 可能第二样嘢多人问嘅就系话，诶、阿里生会唔会又搵多呢啲咁嘅投资机会啊？咁样咯。 即系冇嘢讲嘅，其实都已经。 其实对住佢边有嘢讲啊？ 都系会唔会撤资？ 第三样嘢一定讲嘅，阿、李生你咪撤资啊？咁样，你知啲记者啲。 咁佢一定话香港系我嘅屋企。 系啦，我哋原来唔会撤资嘅。 系啦， 吓，我哋喺出边周围都搵投资项目。 系 啊，有可嘅我哋都买啊。 系啊， 香港都系我哋最主要嘅投资嘅地方。 冇错。 系啦，就算去衰侧我都买到七七八八。 冇错。 今日九龙湾几笪地都冇去瞓。 系咁啊，除咗长和系，咁啊有个都好快呢、這个礼拜，港交所啊，咁啊港交所股价咧就好闷咯， 有120蚊，120蚊多啲，唔食肉， 系啦，120蚊， 咁呢啲又系。即係你要買匯豐，我寧願買港交所 啊！ 啊，等滿鬥滿啦 ，OK， 牛鬥牛啊，真係牛到你暈啊！ 揾嘢公布咧，就咁啊！大阿耀尊，你對呢個財政預算有冇咩期望咧？ 毫無期望可言。 唔係，但係財政預算嗰時候個市咧，有冇咩期望咧？嗱，通常好怪 個市啊，不嬲都冇乜期望嘅。 係 嚇、你派唔派糖同個市又冇關嘅。 係減甜喎，今年好似話今年。 減唔減甜，加甜減甜都冇關。 因為終於咧，佢估錯，即係冇估得差咁遠啊！好似就係差幾百億就好似咁樣啫， 係嘛？ 係啊， 又係冇關係嘅。 係 睇住個市，睇住個財政預算嚟炒個市，真係賺曬氣嘅啫。 哦，咁啊唔會。 有咩講啊？係個房地產政策啫嘛。 咯，咪就呢樣。 有咩政策？房地產政策。 唔知啊。 有咩政策啫？咪喂，我哋會適度保持土地供應。 大家留意住個。 因為嗰個土地政策就唔喺財政預算案嗰度噶嘛。 係。 就喺個梁振英嘅施政報告嗰度噶嘛。 係。 咁財政預算案過咗幾年，亦都唔敢踩落去呢樣嘢度啦。 嗯。 嚇、啊，咁啊最多咪煙税啫嘛。減税，你唔係指望佢會減税係嘛？ 哦， 即係唔係煙税啊、薪俸税嗰啲，佢唔會減㗎啦。 仲有得減？ 冇得減㗎啦。 剩翻個啄啄人要交。 嚇、啊！咁你又喺度嘈話，話你要擴大個開支啊，嗰啲窮人啊啲咁樣，依啲同個股市完全冇關。 嗯。 嚇、啊！咁最主要都係個煙税啫嘛。 係。 冇乜嘢搞。 冇嘢搞啦， 真係冇嘢搞喎，大佬啊，最悶嘅喎，財政預算案呢個世界上。 係啊，同施政報除咗施政報告之外， 施政報告又係真係最白痴嘅，白痴對悶嘅啫喎，冇咩搞啊。 好啦，咁啊，所以呢個禮拜咧就咁啊，大家都似乎都係等結算啊， 結算夾高嘛。 係咩？ 夾高嚟結算啊嘛，賴嘢咯今日。 係咩？點解夾高嚟結算嘅？ 唔通夾低結算咩？咁你咪升咗嘛？又跌啫，高位又跌咗啲啲，諗住你結算都會夾翻高啲嚟結算噶啦。 嗯， 點知即今朝諗住會夾翻高啲嚟結算嘅話，就中一中招啦。 喂，輕輕都要，唉，兩會冇咩講，但都要問下你啦。喂，但係對上呢兩個禮拜有啲乜嘢吹過嚟咧？啊，正係咪深化改革咧？ 深化改革日日都講㗎啦。 係、 哦。咩嘅先都日日都講深化改革㗎啦，改啲咩出嚟嘅？咁一定會有嘅，打貪啊，環保啊，醫療啊，實有㗎啦，經濟增長啊，深化改革啊，企業重組啊，呢一定有㗎。 石油你上一集有冇講過？ 石油講過 啊，係喎， 石化嘛，石油石化講過啦， 係咯， 石油油價近排都升啊， 咁係啊，金價都升， 金價都升啊，係、得 A 股呢排跌啫嘛，同埋香港跌啫嘛，咁、就冇乜特別嘢啊，兩會大家都等咯，睇下即係睇下習近平點樣講咯， 嗯， 又好難諗嘅，習近平講乜嘢，哇難諗到不得了，呢、這個人又好似無底深潭咁樣， 嗯， 又好似見到個樣又好似昂昂下咁樣，但係好似好有料到咁樣， 深不可測咁樣。 而同以前阿温家寶係完全唔同啦， 係 温家寶真係一個慈祥爺爺咁樣，即係最後發覺越賴嘢啦， 係咩？ 嚇、你信佢個樣就出曬事啦，係咪？嚇咁啊！但係習近平就好似阿爸咁樣， 係， 但係呢個阿爸又好似冇乜料到。 边个啊？你讲 阿习近平 哦，唔系好有料到， 又好似好有料到，又好似好冇料到咁。 好多人落咗台啦， 系啊，好多人落。 虽然日日都有人落台， 啊咁啊，所以石油股亦都系未得住嘅，即系中石油系升咗一阵，跟住都唔得。 冇啦，而家都系全部都系，其实而家都系，即系咧，其实呢个月都系轮流洗版游戏，轮流洗仓，系咯， 系啊，玩下呢忽，跟住又玩一阵，又走去第二忽。 咁啊，有个咁啊，如果你讲呢个洗。即係轉板塊嘅一個代表作就係賭業股啦，係嘛？ 哇！金沙就今日爆升， 冇錯，都同日本有啲關係喎。 你講下個傳聞啦。 嚇、啊！ 你講下個傳聞啦。 傳聞咪就係 傳聞就話攞日本賭牌。 咪就係日本賭牌咯。 佢同邊個拍啦？唔記得咗同邊個拍攞日本賭牌。 我都唔記得喎，我淨睇就話睇下先。 你幫我睇睇，佢同一個人拍嘅，啲美國財團咁樣嘅好似。 嗯。 就攞到日本賭牌，就同我之前收到嘅嘢係唔同嘅。我收到嘅嘢咧就係過海巴攞日本賭牌噶嘛，係 啊，等你 啊，佢就攞台灣賭牌噶嘛。但你知道即係當日即係102搞嗰個海心威，佢係踢咗金沙出局噶嘛。 嗯， 因為金沙太麻煩啊嘛。 但係佢而家強勢回歸咁樣啊，好似 而家又好似唔知點樣啦嚇。係，所以102近排啲人唔好掂住啦，都係嚇。咁、就澳門股嗰只咩啊，彈珠啊， 咩彈珠、 啊？帶藍啊！ 哦 ，Pachinko 嗰啲 啊，哇，嗰只又系升到爆灯啊！今日， 嗯， 吓、跟住顺带嗰只咩丽骏又升到爆灯，咁啊啲钱冇咩好玩，咪炒下啲澳门股咯， 搵 一浸半浸嘅啫， 未搵到啊！但系就话净系如果真系投资成功咧，100亿咧美金啊，咁就会 不免噶啦， 就会成为日本亚洲第二大博彩市场咁讲。 日本点样开赌场啊？真系我觉得好奇怪。 可以喺边度开咧？ 边度一定有？你喺富士山脚都开到， 富士急隔离开咁样。 系咯，但系日本开赌场又好奇怪。 系，唔系 比较感觉 我觉得会唔会好系有啲系，即系譬如你嗱，赌客最多嘅华人啦，系咪先？ 系 啦。 咁你去到大佬，即係我賭個可觀咁樣，你又點搞咧？ 你啊，專去日本，你東京多唔多大陸人咧？見唔見得多唔多？ 唔算好多喎、 啊。係咯，唔算好多嘅地方，好難開到賭場嘅、啊。 唔係咁，如果要運啲客過去都唔難，但我諗緊就 是、喂，你運啲客，你要日本政府 say yes 得㗎。 咁 咁所以你咁就源头点解可以攞到个赌牌咧？呢个就系要去翻。 唔系点解日本要发个赌牌出嚟？ 要乜嘢头？系 啊，唔系日本想发个赌牌就好耐噶啦。其实佢好耐。 但就唔想发俾你中国。 但係即係如果佢呢個法國成個亞洲區個賭牌就係為咗吸中國遊客，我又覺得佢又唔係好特別地想咁樣做啫。 咪好奇怪嘅啫。 因為你知道日本賭呢，即係我哋可能睇得戲多啦。咁通常啲搖色中呢，咪嗰個女仔呢咪成件 係啦就 掹咗一半出嚟，咁有個紋身咁樣揈嘅。 日本賭機咩河內咩電咩字嗰個。 係啦，咁嗰啲你好難吸納到啲國內人囉。 咁唔係，我就調返轉，我就驚國內都話先都講啦。贏即係輸咗俾錢你，贏我要個荷官，咁你點搞開嚟啊？ 唔係咁，但係你點到咧？你鋪鋪一賭落個籌碼，跟住又等佢掹咗個半隻件衫出，又要揈幾分鐘喎、 啊？你哋兩個會唔會諗得多咗少少啦？ 唔係我 其實應該唔會咁，其實佢咪好簡單，又係平時你去澳門啲賭場，咪喺個鐘前面尷唔尷尬哦，叮完啦， 咁就唔日本咯。我哋要好日本 Japan style 嗰只啊！ 你諗下人哋好温柔咁講買定離手日文係咩？我都唔知講，係 啦， 差好遠。 嗱，同埋即係通常。我哋嘅印象中嘅賭場嘅，哇， 烏 煙瘴氣 啊，粗口 嗰度禁煙嘅，跟住 有櫻花飄落嚟添啊！ 咁你日本嗰啲入到去，哦嗨哟， 到唔到咧？ 芝麻爹咁樣，乜芝麻爹？咁你有芝麻爹，佢又芝麻爹爹咗成日都未入到去個賭場。 你有冇諗錯咗？呢個唔係賭場嚟㗎嘛？你兩個諗嘅 係喎， 咁雖然你哋未去過柬埔寨賭場啊， 嗯， 好大陸嘅， 好似喺有隻股係好似同埋 有咩？ 點樣好大陸？ 今屆係今屆， 你係入到嗰個賭場，你係同去到東莞你係唔識分嘅。 其實而家喺香港都覺得 全部都係大陸人嚟嘅，全部都係國內同胞，我哋冇歧視，全部都係同胞嚟嘅。咁你日本開賭場，我真係好難想像日本嘅賭場。喂，點嘅形式去開發？ 嗱，弊啦，咁又你諗下喎，咁佢哋入到去，咁你哋話要 Japanese style， 咁嗰啲人究竟講日文好啊？ 講國語梗係啦。 咁就唔係 Japanese style 啦，咁嗰啲應該係啲留學生啊，或者一啲有即中國人嗰種。 唔緊要，個荷官掹件衫出嚟嗰個係 Japanese style 咪得咯。 好， 即係個大位嗰啲照樣係中國留學生係冇問題。 所以 你都發覺啦，日本其實又唔算話好多中國人啫。 遊客唔算好多， 少咗好多啦，少咗好多。 遊客真係唔少好多。 但係我喺 Facebook 有個 Facebook 友啱啱去完東京，佢話成街都係大陸人喎。 佢去邊啊？ 係咯， 去東京。 我諗新宿就會比較好多。 唔知咧，但係我又唔算覺得真係有太多。 唔係你成日去日本，你知得窿窿路路啊？佢 都唔係啊，唔係咁大陸嗰啲地方一定去㗎啦，池袋啊、新宿啊、涉谷嗰啲一定去㗎啦。 咁嗰啲好大㗎嘛。 咁我又唔知喎、啊、我又唔覺得、不過係咁啱我有 friend 見到，我就見到，因為我行咗去另外一度行緊街嘅時候，有 friend 就話即係呢咪又啱啱有 PS4 嗰啲咁嘅嘢呢，跟住有限定版呢，佢話成班嘅同胞買咗啲機咁樣就走啦，又係呢啲啦。 喔、哦、咁樣。 喔、哦、所以內地好快會有㗎啦。 喔、哦、so the same。 係啦，又係咁樣囉，佢哋就話咁啱見到，我話係咩，我真係我咁啱行開咗。 如果你講日本，你睇聽 Wag 咪有個節目 AKB48 啦。 咦你話你都 講選舉喎、 啊。係我咩係呀，係呀，大祖國際呀、 啊。係 呀、啊。我本來有一間公司嚟嘅。我有咩公司。 哇，係聽到真係。哇！喺 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做咩 啊？嗰、那個 哇！聽完之後各自己膚淺， 咩嚟㗎？咩嚟㗎？ 哇 ！AKB 嘅大佬， 唔係 AKB 我知道，但係 佢哋要組軍啊嘛嚇。 好難講俾你聽， 好難講俾你。嗰世界我哋理解唔到， 我哋理解唔 係我哋股票世界嚟嘅， 係真係 哇！問翻你股票世界啦，有兩個好悶嘅行嘅板塊都問埋你啦，睇下冇故仔講啦。證券同埋銀行。 哇！證券真係冧到阿媽都唔認得。 係啦。就要 真係冧到呢，哇啫，即貴寶號都跌到5蚊都穿埋，即係出名又講，即係你咪跌2蚊囉，哇我真係驚佢兩個禮拜又跌2蚊啦，真係5蚊4.4而家。 點解呢？之前就嘩啲我諗如果吹過同呢個證券相關嘢都我咁講，即係講半粒鐘就得啦。咁但係離不開姚尊都提過啦，創新啦。 係創新好嘢㗎，點解跌呢？ 係啦。 點解跌呢？ 點解呢？ 因為據聞就話要減用。 仲有一減， 大陸有減傭嘅，嘥氣嘅。 係， 大陸基本上啲傭冇傭金咁滯㗎啦。 係咯， 係萬分之一嘅10萬分之1咁滯㗎啦。 嗯， 咁你哋又唔知啦，你哋啲小翻大陸啊。 耀尊你就提過一次呢內地嗰股票行情況嘅，但阿 J 就應該未知，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內地股票行咧就分開三級嘅、嗯，即係一間股票行有三層，第一層咧即高嗰層咧就叫做啲超級 VIP，、嗯、即大款，咁啊好大地方嘅。譬如你拎住一百幾廿億咁樣嘅咧，咁啊開間房俾你，裏面有麻雀台啊、乒乓台啊咁樣嘅，嚇、 嗯、 咁、啊、都唔收你用嘅。即係你買幾多都好少好少用㗎喎、 啊。 但因為你係有錢我一定要馬住你。 係。 咁有張 VIP 嘅飯卡咁你可以日日去食飯嘅。咁、啊、你其實你冇乜俾個生意公司㗎。 係囉。 但你因為你有錢㗎嘛。 嗯。 咁、啊、遲啲或者有機會先至困你啦。即係你有其他嘢買呀、啊、咁你睇下你幫唔幫襯咁樣啦、 嗯。 另一種中層嗰啲呢就係 VIP 啦。咁、嗯、有啲錢但係就未至於好有富豪嘅。咁四五個人一間房啦佢最啱 feel 嘅。 嗯。 就開台㗎啦。就打麻雀㗎喇就打到飛起嘅好大啲麻雀。咁亦都有啲飯堂啲飯券俾你食嘅。咁嗰啲生意會大啲嘅。 嗯。 因為個 turnover 你密啲全部都係啲賭鬼嚟嘅。 聽落都係好同股票好似冇乜關係。 係冇乜關係。 繼續。 第三層呢就係大堂啦。就係你哋會成日見到一啲股票大堂嘅。咁嗰啲就五蚊刷卡。嗰陣時好興五蚊刷卡就係刷張卡呢俾五蚊就任炒嘅。 嗯五蚊， 五蚊一日任你炒，炒到你死為止都得。 唔係喎，咁點？ 炒到你爆血管中風。 唔係啊 ，Jason 明啊，點解五蚊任炒法咧？ 即係總之你刷卡五蚊，你就 activate 咗自己 account、嗯。 係啊係。 咁你買賣不停咁買都係五蚊嘅啫。 哇，咁咪好抵咯？ 就好抵嘅，就好抵玩嘅。咁所以啲大陸人咧就當係打機咁樣啫嘛。 係啦。 一刷五蚊咪，買完啲菇。買股， 所以其實佢哋如果咁樣五蚊咧，佢哋一日最多都係玩幾億嘅啫，應該都 係。係啦，咁你呢個大堂裏面，譬如你有一百人喺度嘅，五蚊就五百蚊咯，每日就賺咗五百蚊咯。 嗯， 嚇，咁所以股票行賺錢就唔係賺個傭嘅，咁啲股票股跌落嚟咧就話要減傭，其實就冇意思嘅。 嗯， 不嬲都已經冇乜賺傭噶啦，好少傭，最主要佢係賺股票行係賺兩樣錢嘅，第一樣嘢係賣啲特別產品俾啲。有錢佬啦嚇，廿零三十億買個產品，嗰類收傭收得好緊要啊，收人10% 傭嗰啲。第二樣嘢就係自己炒咯，股票行自己炒咯，跟住輸到賴嘢咁啊，經常有噶啦咁啊，所以減傭令到個股票行嗰啲股價跌咧，我覺得真係有少少離譜嘅。 係會唔會之前嗰啲嗰啲咩產品嗰啲咧？ 即係當然你冇得講啦呢啲，你話咪爆煲咁、實有嘢爆煲嘅，大陸邊人一樣冇嘢爆煲㗎？ 係咯係咯。 嚇咁啊，實有爆煲，你係咪辣中咗，令到股價咁跌咧？咁啊不得而知啦，冇得深究落去㗎啦。嚇咁啊，但係啲券商股跌到咁樣，我覺得有點而過分啫。 有啲奇怪係嘛？ 因為你金融創新兩會一定要講嘅。 其實就一定要講嘅。 係啊，咁亦都咁講就係話。你用翻股票行或者銀行做一啲嘅金融產品嘅 distribution channel 都係理所當然。 嗯。 啊、你唔好亂咁，你唔好士多又買得，你71又買得，的士站又賣緊理財產品，你唔可以，你應該歸納翻個 distribution channel 先管制到。 嗯。 咁、所以我覺得跌得多咗咯。 可能要俾騰訊去搞咯。騰訊有冇股仔？ 騰訊買股票行嘛。 佢做咩？ 佢做咩買唔起啊？ 好似你上次先话佢买完嗰个 Facebook 旅游嗰个嘢，而家、又买 携程。 哎呀，睇鬼多钱，一百几，即系佢长期有300-400亿喺袋噶。 即系每一个礼拜其实港都有新嘢买噶。 300-400亿，你真系个个礼拜娶个老婆都得啦。 咁都几贵。 咁你买得几多啫？10-8亿。 嗯。 你买唔完嘅，佢仲要个个礼拜收钱咧，系嘛？佢又唔派息嘅，佢乞人憎嘅。佢賺咗你又唔會派好多出嚟喎。 冇所謂㗎，你哋都照買嘅。 係，咁係啊，咁咪可以咁講啊。咁買又買股票行，咁咪買，咁咪睇下幾時買俾佢先咯。 嗯，咁所以就正係嘛？有冇咩投資建議咧，耀尊？ 冇啊，咁咪都係隻船仔坐住先啦 ， 坐住先啦，係啦。咁啊，趁住而家冇乜勢藝嘅，咪坐住先咯。 係啦。 系咯，又死咗未？又未跌，最多咪輸一半都係咁講。 都係咁講啦，投 係贏，即係你睇住2.5-3蚊嗰啲疑似收購價， 係、 你睇住穿1.05啊，唔使跌一半添啊，1.05啫， 係 1.05係底線嚟㗎啦，咁樣咯。 OK， 好，差不多， 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